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继续出发，让我们继续相伴在路上。报时，北京时间9:01:48，对，就等着48呢。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今天是2018年9月28号，还是8号，星期五，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了。好了，那今天呢，还有礼物要送给大家，到底是什么呢？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庸， 我是叶峰，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妮妮，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好啦，为大家准备的奖品呢，就是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组委会特别提供了家庭套票的门票，10月1号到7号，北京园博园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携手系列音乐会将带给您精彩的视听盛宴和绝妙的艺术享受。如果现在想索票，就输入家庭套票四个字，后面加上您的手机号码，这个非常重要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同样呢会有3个幸运的家庭产生，每个家庭获得一套家庭套票。好，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是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974，汽车的全拼 FM 974。马上到国庆节了哈，那国庆的第一天，高速公路早7点将开始堵车了啊。市交通委、市交管局等多机构发布了国庆的出行报告。据市交管局还有高德地图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庆的前一日，北京高速路将迎来拥堵高峰。国庆节的前一天哈，也就是9月30号，北京高速路呢将在早7点进入到拥堵的状态啊。八达岭高速啊，就是大广高速哈，然后京藏高速啊，然后再到京港澳高速等等呢，将会这个车流相当缓慢哈。所以大家如果有出行的准备的话，一定要提早一下，或者干脆就稍安勿躁哈。既然已经堵在路上了，享受一下在路上堵车的过程，在路上堵车的时候可以学学英文啊，听听汽车音乐会，什么情况？对。另外呢，十一长假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在这里呢就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好去处。这是在怎么说呢，送你一片金色秋天的内蒙古。大西北从来都不缺少壮美，甚至呢敢与广袤的天地争锋。在这里呢，或许会遇见那个更坚韧的自己哦。 内蒙古的额济纳胡杨林呢，位于额济纳旗的中心位置。这里呢是世界上唯一也是最大的原始的胡杨林的保护区。从北京自驾到这里呢，寻找秋天金黄的世界，七天最适合不过了。都说人在柔软的景致面前，容易意志薄弱。无论是男人还是女强人，是不是都能在这里借着美景寻回久违的浪漫了呢？平时工作哈，我要把自己打造成女强人，在这里回归到温柔的小女人吧。好了，可以计划走起哈，还要注意一下刚才我说的堵车的点，最好错峰出行。好了，接下来我们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前十名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十名 Little Mix Wings。 第九名 牛奶咖啡幸运星。 你就是我的幸运星，一闪一闪亮晶晶。 第八名 梁静茹 C'est la vie。 第七名 Beyond 真的爱你。 是你当我的愿望，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愿放弃。 第六名 黄英快乐的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自英国的女子组合 Little Mix 凤鹤甜心带来的这首 Wings， 上周第十五名，本周晋升五位，来到第十位次。Wings 的这个啊 ，Little Mix 的成员呢就各具特色哈，有的是穿摇滚风的，有的是突出街道文化风的，还有的是帽子迷，还有蝴蝶结迷。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抱着你的肩膀，听大海的歌唱，星星微微闪亮，映出你的脸庞，海风吹起你的头发，亲吻我的手掌，只想和你一起许下共同的愿望，你就是 咖啡带给你的幸运星，这是首非常动情的歌，唱出了牛奶咖啡带着爱的内心世界。幸运星以不同的角度还有心态，讲述着平凡生活当中每个人的心理和情感的细微变化。来吧，幸运星送给你了。上周第十八名的歌曲，本周上升九位，来到第九位次。牛奶咖啡还是那么好听，幸运星。北京时间9:12:5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 十八年精工细作，五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上午九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e laisse pas le temps te décevoir Il ne peut être conquis Dans la tristesse Dans la douleur Aujourd'hui Demain Au fil du temps Le temps C'est la vie. 也许我会再遇见你，像恋人般重逢美丽，看你满脸胡渣的笑意，爽朗一如往昔。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见你。像恋人般重逢美丽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Au fil du temps, le temps,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来自梁静茹的 C'est la vie。果然梁静茹的声音还是那样的温暖，还是那样的充满磁性。的确感觉梁静茹一直在用她的内心和她的内涵去唱歌，所以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歌曲一定是感同身受的，会引起大家共鸣的。下周第十一名，本周上升三位，来到第八位次，梁静茹 C'est la vie， 这就是人生。好了，继续攀升第七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经典当中的经典哈，来自香港殿堂级的乐队 Beyond 的这首《真的爱你》，这首歌曲真的是让 Beyond 也是大红大紫哈。歌曲更是寄托了黄家驹在母亲节送给母亲最好的祝福，还有一份最真挚的爱。上周全线推荐，本周空降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七位，有请 Beyond《真的爱你》。 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的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 绍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是不是在跟着他一起唱呢？老董，青春，你是不是在跟着他一起唱了？真的爱你 Beyond 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7位的歌曲。好了，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转换情绪了，黄莺快乐的猫。黄莺具有高亢清丽的嗓音，表里如一的纯天然性格，也为他平添了独特的魅力呢。来感受一下快乐的猫哈。黄莺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6位的歌曲。 打开我的天窗，看今天清晨最美的阳光，拥挤的路上看不见我，我在不同方向。我想买一辆车去远方，却不想看你啰嗦的模样。我最近很忙，忙着发呆，没时间和你商量，因为我就是一只猫，从来没烦恼，简简单单去寻找，不要没完没了。我是一只猫，别让我烦恼，享受快乐的每一秒，最美最好最重要。打开我的天窗，看今天清晨最美的阳光，拥挤的路上看不见我，我在不同方向。我想买一辆车去远方，却不想看你啰嗦的模样。我最近很忙，忙着发呆，没时间和你商量，因为我就是一只猫， 看世界是什么样的感觉。喵喵喵，喵喵喵喵，真想做一只无忧无虑的快乐的猫。黄莺快乐的猫上周起第9名，本周晋升到第6位。好了，汽车音乐会我们也稍作休息，待会儿再回来。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长假必逛，全程底价，京城淘货圣地上品折扣，即日起秋冬衣橱大换新，线上线下同步抢，新客下载上品折扣 APP 领88元礼包，国庆抽奖7天乐，惊喜大奖等你来拿，上品京城6点，期待您的光临。 大家好，我是小企鹅， 我是北极熊， 我是海豚， 我是白鲸， 是海狮， 大狗猴， 金刚鹦鹉， 海陆空三星明星齐聚天津海洋馆，精彩大戏邀你好看。 创维 OLED 电视，高端电视之甄选，三大科技，超强画质，临场音效，全时 AI， 无蓝光，最健康，呵护你和家人的眼睛。中国每卖2台 OLED， 其中就有1台是创维。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

最后来关注2018年全美音乐奖主办方近日宣布，美国歌手玛丽亚·凯莉将于当地时间10月9号举行的颁奖礼上登台演唱，乐迷们又可以在现场听到她的歌声了。玛丽亚·凯莉第一次登台全美音乐奖的舞台还是在1991年，当时她演唱的曲目是那首流行舞曲 Someday。 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王府井西街、台机场大街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北京时间9:34:02，我是程冰，你是谁？看到了橙子，还有詹凤里的桃小燕子，还有安迅兔子花花李刚 Jesse 都来索票的哈。好，看我们最后这个幸运的三个家庭到底是哪三个家庭。好了，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前五名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五名 ，Ellie Goulding Around You。 第四名，许飞，你的名字。 你的名字在树上。 第三名，张靓颖，微笑以后。 我有离开的勇气，却舍不得让爱情。 第二名 TFBOYS 信仰之门。 第一名李宗盛，没有人知道。 在爱情中痛苦， 爱情中痛苦， 在名利中追逐。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让人惊艳的空灵的声音，当然又是来自 Ellen Goulding， 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位英国的女歌手。这首 I Want You 加上气音的运用，可谓是游刃有余。这样的声音呢，即使诠释起快歌来，也不会显得突兀。怎么样？上周第五名的歌曲，本周仍然稳稳坐在第五的位置，继续攀升第四名歌曲。 Number four。 有世界上最轻最轻的声音。 作品没有文字的雕琢和拼贴，甚至仅仅满足创作技巧本身的文字游戏，却也用文字将最平凡的感情凝聚成一种超越平凡生活的诗意。上周第七名，本周晋升到第四位，许飞，你的名字。好了，前三甲歌曲 Number three。 微笑以后说好从此你我一起走，却从朋友走成前错了什么不同、难过以后这伤口还要疼上多久，提醒我那些曾经拥有太坚强是个诅咒。 我那些曾经拥有，太坚强是个诅咒。 特别有展现力和有张力的一首作品，来自张靓颖的《微笑以后》，在我们的汽车音乐排行榜上已经停留数周了，更是上周的冠军歌曲，本周略微下降，降到了季军的位置。张靓颖的好声音在这首歌曲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微笑以后，好了，那么亚军歌曲呢？ Number two. 我向命运拒绝，在黑暗之中被隐蔽，将荒芜都溶解，携手终结深渊的界限，用生命为极限，这绝不妥协的信念，新的梦终会领先这世界。 一幕念在不断循环的更替，真理早已被肆意的掩盖痕迹，双目却依旧闪烁明晰坚毅，将就固执的追寻， 自愿之变你麻木渲染的四季，谁又被枷锁剥夺幻想的真理，人变不断黑夜吞没了身躯，要创造不少的光明，被湮灭的文明心中的希冀，是否尚一丝尊敬，却只为换取一个不确定的奇迹，一心要为契约跟虚伪和利益重叠，这光芒为你剪指像一息可见的诛灭，一降临的明天划破无边际的黑夜，一瞬间将迷惘的时代崩裂，回下的誓言是年近交错的视线，这羁绊的热切融化时空发的冷色恋，回忆化作勇气记得梦总有一天让全世界听见，自愿正面地麻木渲染的四季，谁又被枷锁剥夺幻想的权利，整片不得黑夜吞没了身躯，要创造不朽的光明，被湮灭的文明心中的希冀，是否像一丝存迹，我拼尽全力却只为换取一个不确定的奇迹，一心要为血跟虚伪和利益重叠，这光芒为你坚持像一息可见的诛灭，一降临的明天划破无边际的黑夜，一瞬间将迷惘的时代崩裂，崩溃下的誓言是年轻交错 错的视线，这羁绊的热血融化时空法则的罪，回忆化作勇气，紧紧在脑海中浮现，新的梦总有一天让全世界听见。 奋击勃发，充满正能量的歌曲，一种不服输的精神，来自 TFBOYS 信仰之名。这首歌曲的 MV 呢，也是他们首次出电微电影，讲述了在赛车场风驰电掣并力求完美的职业赛车手 TFBOYS 的故事。在追逐梦想的过程当中，努力拼搏，顽强斗争。上周第四名的歌曲，本周上升两位，来到亚军位置。TFBOYS 信仰之名。我冠军歌曲呢 ？Number one。 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我的心，我的心，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我的心，我的心，我是不是要注定孤独，去面对以后漫长的路，陪伴痛苦，寂寞无助。我多么希望回到最初，走我自己该走的路，迎向未来，不怕输。在爱情中痛苦， 爱情中痛苦， 在名利中追逐， 名利中追逐， 怎样才能面对存在内心的冲突，是不是让步， 不需要让步， 是不是让步，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我的心，我的心，没有人知道，我以为你知道，知道我的心，我的心，我是不是要注定孤独， 是不是要注定孤独， 去面对以后漫长的路，陪伴痛苦，寂寞无助。希望回到最初， 我希望回到最初， 走我自己该走的路，迎向未来，不怕输。在爱情中痛苦， 爱情中， 在名利中追逐，怎样才能面对存在内心的冲突，是不是让步，让步， 不需要让步， 在爱情中痛苦， 爱情中痛苦， 在名利中追逐，怎样才能面对存在内心的冲突，是不是让步， 不需要让步， 是不是让步， 不需要让步， 没有人知道。 很多人都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李宗盛，喜欢他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的丰富，他的深沉，他的内敛，或者是他的深情。多年之后再聆听他的作品，还是那样耐人寻味，而且还能从他的歌曲当中找寻到自己的影子。上周第八名的歌曲，本周顺利登上冠军的宝座，李宗盛，没有人知道。好了，汽车约会，待会儿回到更加精彩的第二个小时，来为你介绍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改变命运还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从台湾到大陆，味道那个纯粹，黑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4006786888， 世界茶， 快来加盟。 不咨需谨慎。 猴哥，咱这国庆节得添口新锅了。 八戒，莫要着急，燕莎奥莱十一假期购物抽奖，豪送1000套德国菲士勒锅具，价值138万，还有千余品牌燕莎奥莱专享超低价爆品，老孙抢锅去！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周年庆泛享爱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9月21日至10月7日，黄金货品满10克，首克仅剩60元，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二环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刚才已经预告过了，第二个小时呢，很精彩哈。好，第二个小时呢，我们将为大家来介绍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先来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啊，首先呢是丰台区文促中心戏曲文化科科长杨湛，杨科长你好， 你好，大家好。 哎，你好，另外一位呢是北京经验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的运营总监熊敏，熊总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您好。那这个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大家并不陌生了哈，因为这连续几天在我们活动当中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已经来派票了。可以看到大家这个要票非常的踊跃哈，大家对于2018的中国戏曲文化周呢也是相当的感兴趣。那在这儿呢，首先呢，请杨科长先给我们介绍一下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的情况，简单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好的。今年的戏曲文化周呢，应该说有几大亮点活动，比如说我们的开幕式，10月1号上午，这个开幕式的形式呢是很新颖的，包括有小学生的这种京歌联唱，还有比如说像戏曲名家的这种演出，还有一些像戏校的这种经典的武戏串招，我觉得其中可能是最让人感兴趣的，应该是有一个科技跟戏曲融合的项目，比如说大型的戏曲机甲要从这个戏曲周开幕式上跟大家见面。这个是开幕式。第二个呢，可能第二个主题活动应该是花车巡游。花车巡游里面除了刚才介绍的这些戏曲的机甲， 还有一些像戏曲的舞台，舞台类的花车，包括一些比如说大学生啊，或者是一些表演者的一些队伍，会跟着一块做行进。第三个呢，应该就是戏曲艺术会，这个应该也是这个活动的重点内容，因为戏曲周嘛，主要是围绕着戏曲演出为主。这场艺术会呢，就包括了几方面内容，包括比如说戏曲场景秀啊，戏曲人物秀啊，这个是属于可以跟群众有一个互动的，可以大家可以一块儿合影留念呀，也可以跟着一块儿表演一下，比划比划，还有京剧场和实验剧目，这个呢就是我们请的专业院团来做的一些演出。再往后嘛，少儿亲子剧场，这是请的戏剧学院演出的一些娃娃戏，比如说像弘扬中华美德的，连续他拍了十部这种戏，都会在我们这个里边上演。还有应该说从去年开始就比较吸引人的是园林的实景演出，因为园博园这个地方属于是当初建的时候是有各地方的自己的那种展园，比如说像有北京园啊、丽江南啊、闽园啊、福建园啊、湖北园这些，那么我们其中选择了十个园子，会在十个园子里面结合实景做一些演出，有的呢可能是在舞台上，有的呢可能就是在那种阁楼里面，就地取材，大家可以一边观赏着景色一边来听戏曲。 哎呀，真的是这个景中有戏，戏中有景， 是的是的， 真的太美了。 对，除了专业院团呢，我们还有一些群众性的院团，比如说像一些票友，这个是包括北京市一些八个区县吧，那一些票友都到来参加我们的演出，这个也是在园子里面。这是第四个大活动。第五个呢应该是小月杯票友大赛，这个是等于是全球的这种票友都来参与的，比如说我们分的是华西、华北、华中、华南这几个地方吧，还有一些留学生的一些代表团来参演。第六个应该是一个非遗展演，这种它分静态和动态的。动态呢主要是在园博的四号门有一个舞台，会表演一些国家级的一些非遗的项目。静态呢主要是应该是在三号门有一个大棚，同时呢还从三号门到五号门之间，它会有连连续续有大概80个棚房，每个棚房里是一个非遗的项目。这个大的棚房是展示，还有跟市民有一个互动，小的棚房呢就是进行展卖，大家可以在欣赏的同时也带一些礼品回去。第七个主题活动应该就是戏曲电影展映，这个应该是有北京市应该做了一个叫京剧电影工程，推出了十部京剧影片，我们在园博期间，就是在戏曲周期间也会对就是来上映。第八个主题活动就是一些就是咱们的园博音乐会了。同时还有一件就是比较应该说是专业性的盛会吧，就属于戏曲大会。这个戏曲大会呢，我们目前已经请了应该20多个省份、40多个剧种的近百位戏曲界的代表，包括一些戏曲的学校的校长啊、院团啊、一些专业的文化戏曲文化工作者来共同参与。 咱们这么多的亮点，刚才我听到杨科长介绍的这个，我就特别想去，就仿佛每一个场景都在这个脑海当中浮现哈，但是就想亲临到现场，就会感觉到真的是一个戏曲文化的盛会哈。咱们这是以中国梦中华魂戏曲情为主题的，也是为了打造这个全国文化 中心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的品牌，也是弘扬咱们中华传统的这种文化哈，可以说是推出了一个非常亮丽的名片。刚才我们说了，对，除了有这么多这个大家可以欣赏到的这个精彩的这个戏曲之外呢，戏曲表演，刚才说这个景中有戏，戏中有景哈，在这个实景里面表演的。另外呢，还有刚才说的这个戏曲电影，另外呢，还有这个广大市民可以参与的一个互动的环节，另外还有很多适合小朋友去看的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很好的和音乐结合的这种音乐的形式的展现，还有花车巡游啊等等，非常丰富多彩，还有非遗的展现，可以说这个呢，确实是一个中国这个传统文化一个很好的传承和展示的这样一个机会，又像是一个盛会，让大家满足一个视听的盛宴。先让大家来听一个戏歌吧。一说到这个呢，就是说走进我们寻常百姓家的戏曲哈、啊，和现在的流行的音乐相结合，就是想起我爷爷小的时候唱那个唱脸谱哈、啊。好，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待会儿呢再请熊总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大家可能感兴趣的怎么和适合音乐相结合起来的，好吧？我们先来听这首歌。 上 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唱脸谱哈。我能想象的就是这个是戏曲和流行的音乐相结合的很好的方式，用一种通俗的方式让大众能接受的哈。在这个各种的大型的晚会上，我们都能够听到这首歌，也被演绎成很多很多的版本。那现在呢，可能我这样说不知道对不对哈，杨科长，就是这个戏曲已经真正走进了寻常百姓家。是的，是的，而且从小朋友开始就学唱戏啊，是越来越普遍，已经走进了小学校。 戏曲教进校园这个项工作应该是进行了很多年的，不光是我们丰台区，全市各个区县好像都有这种活动。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再说一说2018的中国戏曲文化周啊。刚才呢，杨科长也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的亮点，你看每一个亮点呢都是足够吸引大家的眼球哈，可以说是视听的盛宴了。我们说了这些亮点之后呢，您觉得这个开幕式再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吧，除了刚才您讲的那些，想再听您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好的。戏曲文化周，应该是每年都办。然后今年的那个开幕式呢，从我个人角度啊，我觉得应该有三个突出的亮点。第一个呢，就应该是，戏曲与科技的融合。在开幕式的表演当中呢，有戏曲机甲介入，比如说有三台5米高的戏曲机甲。这几个机甲呢都被做成的就是戏曲人物，知名的这种人物，比如说有关云长，赵子龙，张飞，他们都那个拿着自己的武器，像青龙偃月刀啊，张芒蛇芒枪什么的，然后是等于是操作人员是坐在这个机甲的中间来操作，然后指挥着这个机甲做一些简单的那种动作。此外呢，除了这三个戏曲机甲外，还有7个2米5高的戏曲机械人。然后还有2组那个戏曲人偶。这个同时呢，就是在我们的园博厅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利用全息成像啊，还有什么人机互动这些技术打造的一台叫戏曲科幻秀。就是把梦回牡丹亭这个片段等于分成几个场景摆这出戏，然后以科技的手段来呈现给大家。比如说因为我不是设计人员啊，但是我听他们这个是设计人员大概跟我介绍了一下，就是比如有这种你走过来以后有一些模块，比如说你可以敲击冲一种各种声音，当你敲击的这几个，比如说3个音符跟那个戏曲的音符对了，然后这个就会有一段昆曲，那个就会音乐演唱就会流出来，就是让人们在这里在游览的过程当中呢，也能感受一些戏曲文化在里面。然后通过这种形式，用这种科技的形式，说白了就想让年轻人也能喜欢戏曲。这个是第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科技融合。第二个呢，应该是说在这次戏曲文化周的开幕式当中呢，展示了戏曲教育的成果。我觉得这可以从三方面的成果来说。第一个呢，就是戏曲进校园的成果。开幕式当天呢，有来自全市的21所小学的这个学生共同来演唱《我是中国人》这首戏歌。那么第二方面，它展示的是戏曲专业教育的成果，就是由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它有一个经典的一个舞戏表演，其中包括那个猴戏。第三方面应该是说这种群众性这种戏曲票友的这种发展成果。因为开幕式之后我们全程这个都有这种票友大赛。现在已经是等于初赛都已经结束了。那么这个就应该说也是作为戏曲这种群众性的一种发展成果。这个是第二方面。开幕式第三方面的特点呢，应该是说 对于我们对于戏曲类专家的一种崇敬和礼遇。因为开幕式一上来，我们就有一个戏曲的这种戏曲专家的走红毯的仪式，就像那个电影节明星走红毯的待遇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来自比如说中国戏剧学院，中国评剧院、中国戏剧家协会、北京京剧院等，应该是20多个省市自治区、30多个剧种的院校，还有一些戏剧专家、院团的负责人，就将踏着红毯，然后到背景墙签名留念，同时接受采访。这也是应该说，我们觉得我们应该给戏曲人以足够的尊重，就像明星一样。 给他们这样特别的礼遇哈，走红毯。 是的， 以前好像还没有出现过这种仪式的。 对，是的，是的， 也是在咱们这一次的首创哈。 对，因为我们现在应该说丰台区戏曲做这种戏曲文化周应该是国家级的，今年是第2年。所以目前我们还没有说像业界也好，像那个电影节也好，有一些具体的奖项，目前还没有。但是我们可能丰台区今后会探索这方面的一些举措，因为毕竟丰台区的这种戏曲的院团比较集中，我们也愿意做一些事情。 你看，我们大概总结一下哈，刚才杨科长跟我们说的，这次开幕式的特点呢，突出了科技和戏曲的融合，也展现了戏曲教育的成果，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哈。再就是给予戏曲家这个专家的礼遇，都是咱们这次开幕式的首创的一些特点的东西哈。除了开幕式的这个重头戏之外呢，咱们在整个戏曲文化周7天的时间是吧，杨科长？ 对， 整整7天的时间。7天的时间当中呢，大家可以就是我的理解会不会像以前的音乐节那样，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舞台你可以去选择，然后这个时间段看这个，下一个时间段你再去那里再看那里。 是的，是的。 然后也有不同的剧种都会在这里有展现，还有不同的形式，有互动的形式，有这个声光电影像的形式，还有这个园中这个有景，景中有园的这样的形式，很多的形式哈。接下来呢，我们请熊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刚才说了，这一次戏曲呢，文化周还和音乐结合起来，怎么结合的？ 是这样，说到戏曲，我们就应该想到离不开伴奏。而我们的传统戏曲，它最经典的那个，它最这个大家都熟知的，就是用传统的民乐的乐器来予以伴奏。所以这次我们在这个戏曲文化周里面，我们也有一场传统音乐的一个演出。所以在这个演出中呢，你比如我们选择的乐器，都是我们很经典的传统乐器。有二胡、京胡、高胡，然后呢以及弹拨乐的琵琶、柳琴、大阮、中阮，然后还有呢我们在这个吹奏乐里面有这个笛子呀、唢呐呀、笙呀，这都是传统的，在就是像胡琴和这个弹拨乐是跟我们戏曲伴奏息息相关的。那在这过程中呢，我们也又选择了一些吹奏乐，这样因为我们毕竟是一场室外演出，它是要让更多的游客啊观众能领略听感受到我们的这种戏曲的这种魅力。另外我们这个因为这次演出也有点特别，是在这个欧洲园。怎么着，园博园是一个很大的园子，刚杨科长也讲了。然后在欧洲园，它这个风格呢是很西式的，但是我们用这么传统的戏曲周来这种交融，那我们的乐器选择上，那我们的整体的音乐那个演出上，乐队的这个编制上，我们还搭配了这个西洋乐的这个大提琴和贝斯。 中西合璧哈。 对，因为他们是有低音的效果嘛。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整体的演出，从我们觉得从乐器的配置上，我们觉得已经是很有特点。这是我们自己觉得是 呼应我们这次戏曲文化周的一些安排吧。 好，谢谢熊总给我们的介绍哈。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民乐演出也都是京演集团旗下下属的这个民族乐团的演出哈，待会儿再给我们介绍一下都有哪些曲目，比如大家熟悉的刚才有一个小细节哈，就是在一个欧洲园来演绎我们中国传统的音乐，让我突然想起以前雅尼呢是把这个世界音乐带进了太庙，我们现在在翻过来哈，在欧洲园演绎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这个民乐。好，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吧，大家也感受一下霍尊的梨花颂。听这首歌曲之后，待会儿回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再请杨科长还有熊总就听众关心的问题呢再来给我们详细讲一讲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的情况。好，我们来听歌。 听得见的旋律叫音乐，能代步的工具叫汽车。 这里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准时为你开跑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真。 1, 2, 1, 2, 3，爱车搭配音乐才叫汽车音乐会，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 FM 九七四，腾斌与您每个路口见。 金秋十月，北京园博园变身戏曲的天堂，音乐的海洋。在这里，传统与现代交融，东方与西方碰撞，戏曲与交响乐联袂亮相，园林美景与现代科技交相辉映，带给您精彩的视听盛宴和绝妙的艺术享受。国庆七天，北京园博园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携手系列音乐会，欢迎您。 哇，博

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北京时间10:33，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冰。好了，在我们这个时段呢，继续来了解一下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的情况。再次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首先呢是丰台区的文促中心戏曲文化科科长杨科长杨湛，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又回来了。好，第二位呢是北京经演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的运营总监熊敏，熊总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你好，邢总，咱们接着再来给大家介绍哈。很特别的是，在这一次的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当中，大家还可以欣赏到原汁原味的民乐表演。 对对 对， 传统民乐， 传统民乐， 对， 和咱们可能了解的新民乐它是不一样的。 对，新民乐可能会加了很多的电声，然后传统民乐还是相对是原汁原味的一个技巧、记忆性的表演啊。比如像我们这次选择的曲目中，就有一些，你像我们选的有一首这个，笙的独奏《海南春晓》。那么笙呢，它就是我国最古老的这个簧管乐器。那么在这个《诗经·小雅》里，《鹿鸣驿》里也有说：“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所以呢，在这个国庆节期间，又是有这么多游客来到园博园里来游玩观赏，然后听戏是赏乐的，然后呢，我们觉得就应该安排这样最传统的，然后来答谢嘉宾吧，是这样的一些选择。因为是游园嘛，所以你像我们的开场曲就是传统的《喜羊羊》《步步高》，这都是大家可能广为传知的一个民乐曲目， 而且非常适合节日的气氛。 对对对，然后那个咱们毕竟现在是秋天，是北京最美的季节，那么我们也会选择一些适合景色的，你比如像平湖秋月，这也是比较，就是园子里因为有园就有水嘛，所以肯定这个园博园里有很多景观都很美，那么我们选的平湖秋月，然后还有就是比如我们选的这个夜深沉，这个是比较经典的一首曲目，其中这个大鼓的这个独奏呢，与金胡的这个竞奏，就是他们这个一唱一和的这样，那使原曲这个精华，这个刚劲有更加显得有力量，这也是我们国庆节啊觉得更适合。还有比如像这个广为流传唱的，可能大家蒋大为、李谷一老师都曾经唱过的《浏阳河》，这一首，但是我们用曲目来演奏的时候，这首曲子呢，它是从湖南的花鼓戏里衍生出来，所以我们也是，这是跟我们戏曲就完全就能结合上了，然后还有像这个二人台呢，它也是在这个产于那个生于山西，但是呢成长于内蒙的一个传统的这个戏曲的一种，那么现在呢它也是流行于山西、陕西还有河北，它这个，所以我们选择了这种传统戏曲里面的一段，像五梆子这种曲调，也是让更多的人希望知道这种它跟那个棒棒戏有点像，就是很多很小众的戏曲品种，但是它依然有生命力，也是想把这些传递给广大的这个游客观众，让大家知道啊，我们的传统戏曲其实有很多精华美的东西，只是可能我们过去不熟悉，就没有挖掘出来。还有就是刚才杨科长也说到，我们这回里面还有京剧和电影结合，那我们这回呢也选了有一首曲目叫《百鸟朝凤》 啊。 其实说到百鸟，我们可能好多熟悉电影的观那个听众就想起陶泽如先老师的那部电影《百鸟朝凤》，那是 就是也是捡一个老艺术家为了这个唢呐，最后坚守自己的那个这个追求吧，这也是我们现在提的匠心吧。 嗯， 工匠的这种匠心之心 啊，精神。 就是我这个，我记得陶德柔先生最后一直坚持，就是我不会为了现在你们去。因为那些表现农村嘛，你婚庆上可能都去跳这个舞了那个什么的，但他一直坚守他的这个唢呐。 嗯， 我觉得这都是我们这次想在戏曲周中用这种传统的音乐的这种演出想传递给更多的观众啊朋友们的一些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精神和我们内在的一种张力吧。 嗯，可以说呢，刚才听过熊总这么一个介绍，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的演出哈。有这么多这个国粹在里面哈，刚才说也和戏曲很好的结合在一起了，也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这种乐器，它的声音传递出来肯定是不一样的哈。我感觉像在园子里就是一个中国传统音乐和戏曲的这样一个大百科全书一样哈。我们在园子里逛逛园子，然后在井里面好好听听音乐，赏赏景，听听乐，也了解一下咱们中国的国粹哈。 对对，有京剧的，因为这一夜深沉就是跟京剧，它是京剧的曲牌， 对， 所以我们有京剧的，有湖南花鼓戏的，然后有这个棒棒戏的，好几个戏种的这种的音乐的，就是部分吧，然后它这样其实它就都是相互这样相通的嘛。 嗯， 但是我们想这毕竟有欧洲园，也要考虑还有一些年轻人他喜欢时尚的，那我们还有像阳春白雪 啊 这种曲目，还有这个送你一枝玫瑰花，这是我们经常出国做文化交流演出经常用的曲目 啊。 然后就是因为音乐是相通的，当把这种曲目演奏出来的时候，就是它就不完全有那么受众的那个区分了，它又很唯美，然后那个又很时尚，又很就是有一种另外一种传递，然后这也是我们这次有意识的选择的一些曲目。 除了刚才您介绍的传统的这个笙啊唢呐呀京胡高胡二胡等等这些乐器，哎，您还说了还和象乐器比如说弦乐去结合，会有这个提琴是吗？和咱们的、这个、 大提琴 哦， 大提琴还有贝斯 哦，我挺想看看这个西洋乐器和咱们的中国的这个乐器怎么结合在一起、啊。 欢迎啊， 很有意思哈、 啊。欢迎10月4号下午3点到4点半，来我们那个欧洲园来一起，我们一起欣赏这种传统音乐的演出。 好，10月4号， 10月4号下午3点开始， 3点开始。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找好这个时间点哈，赶快去。好了，那杨科长，接下来您就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按照时间捋吧，从1号到7号，不同的园子它到底都有哪些精彩的这个演出给我们？ 好的，好的，其实戏曲文化周，我觉得还是以戏曲表演为主哈，每天，这个都各个园子里边都有演出，包括，我着重介绍一下吧，包括新剧场、实验剧场，少儿亲子剧场，还有10个展园的那园林实景演出，应该包含了11个戏种，19家。专业的院团来奉献了，就是从1号到7号应该有近400台戏 哦，400台戏，哎呦，真的是很过瘾哈。 对对对对对，应该有的剧场它是1天3场，有的是1天4场，应该说你走在园子里随时都能够感受到这种氛围。 那这次的剧种呢好像有很多哈，有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多少种戏种，就是戏种 戏种应该说有11种，有京剧、越剧、评剧、豫剧，黄梅戏、秦腔、昆曲，还有闽剧、曲剧、北路梆子、河北梆子 哦， 这些都是专业的院团来演出的。 而且咱们这一次也有19家的演出团队哈，专家有9位，啊，群众性的 专业的 团队 是有9家， 一共是9家，非常棒哈，11个戏种，然后给大家带来19家的演出团队，其中这个专业的演出团队呢有9家呢，给大家进来近400场台戏哈，大家可以好好的过足瘾了。10月1、2、3、4、5、6、7，咱们一直到7号， 对，都有。 好， 每天上午一场，下午2场。 好，可以说咱们这次的戏曲文化周呢，也是为广大市民奉献上非常丰富的节日文化大餐了哈。10月1号到7号，如果您不想这个舟车劳顿的哈，跑到外面去玩，您可以选择去一下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地点呢就是在园博园，在丰台区的园博园， 北京园博园。 大家可以一边赏景，一边听乐，一边听戏。好了，那今天时间的缘故呢，我们的节目可能就要到这里了。要特别感谢二位光临我们的节目，而且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丰富的内容的介绍哈。好，谢谢杨科长，谢谢熊总，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我们最后再来听一首歌曲，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李玉刚的《新贵妃醉酒》。 枝头，那夜呢，花前池旁留下太多愁。要说谁是谁非，感情错与对，只想梦里与你一起再醉一回。金雀钗与搔头是你给我的礼物，霓裳羽衣曲几番轮回为你歌舞。千门关是你对我深深的思念，花未破下愿为真爱魂的红颜。 爱恨就在一瞬间，举杯对月情似 恭喜3个家庭获得我们今天送出的票，就是2018戏曲文化周家庭套票，原来梦里花落还有根根，恭喜你们。一定要保持手机畅通，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电话通知你们领票的时间和地点。好了，结束今天的汽车音乐会了，我是腾丁，和您相见的时间呢是在11长假期间，我还会来直播的。下周19点，欢迎你来关注2个小时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的《带上音乐去旅行》。